喂，你質疑人哋而家打啊咩啊咩嗰個？ 唔係唔係，舉例啫，我 舉例啫， 其中一種嚟啫，呢個係。咁但係你仲有好多嘅空間係可以用到嘅，即係嗱，你而家譬如咩咧，就係一啲嘅政府嘅叫做二級古蹟啦。將佢活化之後， 咁仲有好多空置校舍 咧。係啦，係空置校舍幾好啊，又可以 cosplay 添，揾埋吳克儉喺度做嗰個校長， 同埋最更加好 啦，啲放課後喺保健室嗰啲， 同埋啱曬，因為嗰啲空置校舍通常偏遠地方啊嘛，啱曬啦，又偏遠，咁即係冇人會走去騷擾佢哋，又或者唔使驚有父母啊長輩走嚟去查房啦。 有幾樣嘅，其實有一種咧就係叫做閒置嘅官地，係閒置官地大部分都係俾曾樹和呢類人咧霸咗嚟做呢、這個即係貨櫃場嘅。係咁，如果政府收翻嗰啲閒置空地嘅話咧，嗱你諗下嗱，曾樹和嗰個橫州嗰度咁噶嘛。佢就呢邊呢邊咧，其實中間呢度係政府嘅，佢就霸咗政府嘅官地啊嘛。其實點解要租俾佢啫？係嘛？只要我喺個中喺政府嘅官地上邊擺幾個貨櫃咪得？呢個都解決到個問題。 係啊係啊，佢有官地喺度㗎， 係 啊。 佢個官地嚟㗎， 官地嚟㗎。 係嘛？咁你年青人就自然走去支持政府收回呢個中土啦。係。係嘛？如果佢覺得呢個中土同佢利益有關嗰陣時， 大家唔好。覺得好離奇，因為點解咧？呢一種嘅策略咧，其實昔日英國係用過，不過唔係搏嘢啫嘛。即係你點樣令到年青人咧可以嗰個嘅勃逆啊，或者係嗰個嘅對政府嘅不滿減輕咧？嗰陣時咪就係整好多嗰啲叫做桌球室，唔係桌球室嗰啲叫打康樂棋啊， 哦，青少年中心 會啊，青少年中心啊，即係其實個理念係一樣。其實個理念係一樣。 嗱，佢有幾樣嘢啦。第一樣就係青年舞會啦 ，Beatles 嚟 啦。第二就係即係卜公碼頭青年舞會啊，即係早期啦呢個。跟住就香港節啦，六七暴動之後，咁就跟住就青少年中心，其實而家好似冇曬嘅啦。青少年 而家冇曬，冇曬啦， 轉咗型啦，好似啊。大佬而家好似淨係監獄先打康樂棋。 唔係㗎，而家我哋 仲打康樂棋唔係啊嘛？ 我真係去過一個工廈嗰啲遊戲室咧， 仲有康樂棋 打嘅， 有冇爽身粉㗎？ 好似冇， 要落爽身粉， 要落爽身粉，唔係用個筆太激 啊！係啊，如果唔係絕住嗰個棋， 太 old school 嚟啲。 係啦，嗱咁你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即係政府空置嘅嗱，我哋叫做 GIS 細仔其實，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不想走修改基本法呢條路咧，你就應該配合呢個姚松炎地啦，就係、是、要全港嘅政府閒置官地做一個盤點。第二咩咧？我覺得啊，造福香港市民係咩咧？收回丁屋用地，攞嚟起博野宿舍。嗱，呢個又係令到我諗，即係計呢個修改基本法之後咧，另一個令到香港嘅解決土地問題啊，就係取消丁權啊嘛。係， 係話呢一個咧提出嚟，有好多香港市民支持你噶啦。 喂，你諗下，我成日都話中英土地協議喺1997之前，每年賣地都係50公頃，係咪？這個數目已經可以解決到香港當時嘅住屋需求。講緊50公頃啫喎。但你諗下，如果你攞翻丁屋地，加埋政府嘅閒置官地，呢兩樣嘢加埋，其實嗰個數目啊，個 supply 已經可以足10年嘅， 夠曬嘅 房屋需要啊，其實係 夠曬嘅。嗰陣時啊，公民黨嗰個叫做啊，突然間唔記得咩廣，唔記得咗叫咩？ 黎廣德。 黎廣德咧，嗰陣時就已經有個數據啊，有200多公頃嘅地咧，係可以攞嚟起屋嘅，即係現有啊。現有啊， 佢有原因嘅，佢點解唔 release 嗰啲地出嚟咧？第一，佢咧而家咧梁振英就同呢個鄉紳作利益交換，就係恢復。其實有啲村有丁權而冇地嘅，係 啊，所以咪套丁。 所以套丁嗱，你睇《竊聽風雲三》，我唔知 K 寶點解咁中意播呢排，個個禮拜都播兩次，前日又睇一次，就係林家華。喺嗰同埋阿劉浩龍喺個祠堂嗰度咧，勾嗰幾條僆仔賣丁權，原本60萬，佢就呃佢啊嘛，就30萬。 係係。 跟住佢話佢識英文啊嘛，嗰條友話識英文啊嗱，識英文啊，打到佢死咁滯啊嘛喺度。嗰啲丁咧就係話佢夠18歲，佢係嗰條村嘅原居民，佢有個權，但係佢冇地起，所以佢就出售咗個丁權，就俾啲發展商。 係。 咁發展商就集齊啲丁權之後，因為佢有地啊嘛， 係。 佢有農地啊嘛，佢咪走去 resong 咯。或者佢將嗰啲農地俾咗曾樹和攞嚟放貨櫃啊嘛， 同埋佢將佢集集埋埋變咗一塊好大嘅地， 串埋一塊之後，咁咪可以 resong 咯。你而家啊，譬如四叔咁啦，喺橫州啊，唔係另外 新界東北嗰邊， 係啦，阿梁振英 share 嘅土地咧，唔係淨係橫州，係皇后山，喺粉嶺軍地啊，我哋以前叫做粉嶺軍地北邊啊，四叔嗰幅地可以起8000個單位嘅，其實係。 個農地嚟嘅喎，咁點咧？你一定要 rezone， 一定要改規劃。咁、然後咧，所以就話佢集齊呢啲丁權就可以做呢樣嘢。但係如果政府而家將預留俾村民起丁屋嘅土地攞翻出嚟俾起公屋嘅話咧、你諗下嗰度幾多？即時解決咗香港嘅住屋問題，使乜走去逼傑志搬啊？走去呢個盲搶地，走去頂去北角嗰度先嚟。 喂，北角嗰個窿仔都搞。 海關大樓嗰個窿仔，公屋你有冇見過牙籤樓啊？公屋牙籤樓而家有，就喺個球場嗰度，起到好似海關嗰層嘢咁高。 其實你看到咧，佢而家嗰種盲搶地咧，你開始越嚟越披露咧，佢係有好多政治目的， 多過真係 好多數要找、 你多過佢真係為咗梁振英，真係為咗香港嘅建屋需要。 真係太多數要未找。 佢一早講嗰陣時候，佢反而嗰陣時講得啱，香港唔係冇地啊，大把地啊。 佢講得啱啊，未做嗰陣時 未做嗰陣時講得啱噶。 好簡單，佢而家做咗嗱，我都話啦。即係你當佢黑社會大佬咁樣，而家復復地我落場傾，邊個唔使俾票我？ 啊， 四叔乜叔乜叔都好，係乜、你皇后山使唔使發展先？ 啊， 係乜嗱？我而家就將天主教大學拋走咗、我就劃咗出嚟起公屋，跟住我條路就咁走。 啊， 究竟條路懟唔懟去呢個軍地北嘅話咧，就完全取決於梁振英啦。 係， 你咪你而家睇到咯。 喂，大佬八千個單位，嗰幅地幾多錢？你諗下， 嗰啲大媽撒當中四大大媽撒係唯一一個就係李嘉誠。 冇地咯，新界 完全即系 佢幾年冇賣地，最近先投咗一幅， 系啦， 最近先投一幅， 最近先投一幅，依、這個最近投一幅又俾人哋覺得，咦，係咪有啲咩信息咧？最近投一幅喎、大佬，即係回歸喎、 但係你諗下，如果呢啲嘅談判，即係話每一次嗰個嘅交易同地產商嘅摸底同佢哋嘅交易，都係由梁振英親自操盤嘅話。你想想这个权力是完全违反了过去这么多年， 所以你 现在看到一路到现在的管治的那个规矩。 自从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后，就将之前那个、曾荫权的 project 就全部改变。 我们推倒重来，全 部推倒重来很多东西。 东北最明显。 喂，大家呢而家攞返呢個梁振英今日先講話自己，哦唔係呀，我好睇重啟體育㗎，你睇我啟德。 啟德體育員係話係佢自己 關佢咩事？關佢咩事啫？嗰、那個係曾蔭權，而且佢一上任嘅時候就想嘗試將佢 懟到， 又 咪所以懟冧咗曾德成，就因為啟德體育城啊嘛，因為曾德成就唔俾佢攞嚟起樓啊嘛。 佢今日又攞出嚟當自 己 嘅 功勞 功勞啊！ 哇！係佢自己提出喎，真係離曬譜，又講大話啫。 話俾呢條友撲街就係撲街嚟㗎啦。 啊！呢、這個人太多 agenda 咧，呢 agenda 都全部唔係 搬龍門，搬到佢自己都唔知道。 係啊， 佢每日搬一次龍門啊嘛，即係等於嗰啲教主 update status 咁樣，每日 update 一次，你都唔知道自己講緊乜。 你講開傑啊傑志嗰個體育中心，其實真係離曬大譜喎。嗱，你嘅專家，你評論一下。喂，人哋一年前花咗八千萬。買落去， 喂，仲有部分係馬會錢嚟㗎，公帑嚟㗎都係。 你雖然話係一個叫做好似短期租約，但大家有 understanding 㗎嘛。 喂，頂你咁，你粉嶺高爾夫球夫球會就係短期租約咯。 啊， 係嘛？咁點解你唔可以隨便走去起屋？ 但你會有一個 understanding， 就係短期租約嘅意思係咩咧？當你租俾傑志嘅時候。我相信有關的官員都告訴他、哦、短期租約。 如果不然他怎會等八千萬？ 要等八千萬， 等於當日劉吳蔚蘭叫黃維基搞這個香港電視一樣。如果不然他怎會這麼忙走去將軍澳工業村幾億東西在廠房？如果你不是當初答應過會給別人的話，喂，這件事我信黃維基的，真的他不會蠢到這樣做生意。 你傑志也是的，你用 common sense 都知道的，沒有人會突然間短期租約肯不，你做生意都會。我現在租一個 office 呢啊，乜都冇嘅，空啷啷嘅，我都要爭取三年死約，係咪啊？即係其實 by common sense 都知啦，依、這個咧一定有口頭上嘅承諾，話俾你聽，放心啦，誒、會繼續租俾你嘅，咁人哋先會擺錢落去。 八千萬真係唔係小錢，一隊香港球隊班費一年， 仲埋嗰個足球嗰個足球學校唔係淨係課傑志噶嘛， 足 總都會用噶嘛， 係啊，仲有課 public 噶嘛， 足總啲訓練班都喺嗰度噶嘛，所以我就話呢個撲街就係咁。盲搶地已經係發生咗幾年，你諗下喺北角嗰個咁嘅位置，海關大樓嗰度，嗰個西就我諗同我哋 office 差唔多大嘅，喺上邊起樓，嗰、球場唔係好大嘅啫，其實，而喺上邊起公屋，你諗下，唔好話附近嗰啲嘅交通嘅嘢，呢種咁嘅施政質素啊， 呢種咁樣嘅方式，一種搞運動，好似大躍進，土法煉鋼方式起樓，發生過嘅其實。 即係攞啲咩鑊啊？ 係啊，大家忘記咗話俾你聽啦， 我嚟煉鋼。 呢個就係梁振英當日喺第一屆特區政府做房屋政策顧問，喺將軍澳啊，其實係發生過曬嘅呢啲嘢。你將軍澳隧道一出，你睇兩邊嗰啲屏風樓。喂，大佬，鬼城咁啊，黑掹掹啊，全部系、嗯。然后嗰个将军澳大回旋处，每个礼拜都有交通意外，系、 嗯、 成个交通规划，成个将军澳都非人性化。嗯、你只要比较翻七十年代发展嘅沙田，同、 嗯、 将军澳一比，你就知道、嗯、将军澳嘅嗰个 port ratio 系远远高过沙田、 嗯。 当年我做传媒嗰阵时候，访问我当时嘅规划处长，嗯、我话点解往后发展二十年会比二十年前发展嘅新市镇仲差？佢、 嗯、 话因为当时嘅 planning parameter 改变咗。 嗯、 就是你那個做規劃那個 parameter 的變項改變了，就是要 accommodate 更加多的人、嗯、 起啲樓起得 更有咁密得咁密，有咁高得咁高，樓同樓之間用天橋銜接，冇得行街嘅將軍澳，踩單車會撞死嘅。你睇沙田，你諗下城門河兩岸、 嗯， 就算你話公共屋邨、嗯、第一代嘅小瀝源和斜嗰啲，喂大佬個公共空間全部都好人性化嘅嗰陣時係。呢、這個將軍澳的大悲劇其實是梁振英搞出嚟的，而家又再重複一次，我都話佢唔係阻唔阻嘅問題，而係呢條友嗰種嘅管治同埋施政嘅質素之低，係連一個區議員黃國興都好過佢。 你睇下佢乜嘢嘢解決解決個所謂嘅建屋問題咧？增加地積比率，成日都增加地積比率。 喂，大佬，愉景灣嗰個唔係添啊，嗰個係幫人哋賺錢啊，係講緊。愉景灣增加地積比率解決到住屋問題咩？ 係咯， 我諗嗰啲爆房嗰啲會入愉景灣住。 系咪啊？科得到咩？ 完全唔关系，完全冇关系噶。所以佢呢种咁样嘅盲抢地嘅方式，唔系话纯粹系起屋嘅问题，而系嗰种施政嘅质素非理性，用群众运动方式去搞施政，呢、嗯、种系共产党嘅作风。 同埋佢嗰个施政 系大跃进嘅作风嚟嘅， 的系甚至乎系私利或者益自己有或者佢嘅支持者。 呢个系主要原因添啦。 佢盲抢地嘅原因就系咩呢？就系嗰啲自己有。嗱，你睇一周刊封面，你睇到啊。我一早已经预计，我话新界土地里面一定有西环嘅利益喺里边。 嗯， 系嘛？呢个就系你睇到要找数啊嘛。唔系话净系曾树和，曾树和后面系边个先得噶？大家同一个字头，同一个老细噶嘛？你点入到去攞到佢啲地呢？所以我就话以前好简单，政府要重建，你谂下开发新市镇嗰阵时候，有啲居民反抗，乜都好啦，用防暴队入去，粉岭咪试过咯，安乐村系嘛？呢、這个就系以前嘅做法，你恶就得噶啦咩？ 嗯， 系嘛？如果嗰样嘢有个 public interest 喺里边，唔到你恶噶， 到你恶嘅 嗰啲中流作业啊，出边嗰啲搬走嗰啲啊嘛，点咧？佢哋就唔想搬咯，佢、等船啦。 喂，边度到你恶啫？香港有足够嘅法例系赋予政府收地噶嘛？系足已经足够法 例， 系啦，官地收地条例，所以 佢仲要霸紧你啲官地啊？ 攞乜鬼底啫？摸咁多底有鬼用咩？你如果嗰度根本就已经立咗项啦，然后跟住可行性研究报告又出咗啦。你就去收地啦，下一步就係、 是、呢、這個這個叫做 soft lobbying 咧，我覺得是歪曲事實。嗱、馮偉剛所講的全部都是歪曲事實。 嗯、 soft lobbying 的意思係咩咧？我已經決定了我要做了呢樣嘢。 係、 我而家睇下你咩條件底下會支持，咩睇下條件會反對、然後我不會在個摸底過程裏面去跟你做任何的deal嘅。 係啊， 摸底不等於做deal是兩回事嚟嘅， 出兩結果是不會改變的嘛。 做deal是咩咧？做deal是你要一個 formal 的 decision making 的 record， 是一次正式的會議上面、然後你決定了個官員匯報摸完底之後的情況，然後大家集體去決定。現在這個 record 在哪裡？到今天都交 不出來，最重要的那個第三 交到今天 都沒有， 你怎可能在摸底裡面跟人做deal呢？ 那個的檔案前檔案處處長都說不可能沒有嘛、 當然不可能沒有啦，我以前在政府那麼久，兩個禮拜之內一定要有 minute。第二，你一定要在一個 formal 的會議裏面，即是說由梁振英領導那個橫州與皇后山的土地小組裏面、在 formal 的 meeting 裏面，然後所有參與的人都有一個 circular 那個 minute、個會議記錄、為什麼沒有？你問我， 你這樣說吧，對他們你又摸底，傑志你又沒有摸過底、喂，傑志中心那件事呢，連傑志都說 我都是聽別人說 我才 知道的。喂，你離曬大譜喎、 五件真係慘啊！佢係床板夾乜乜啊，佢又唔敢得罪政府，但又好興， 係咯。喂，足總摸底又冇啊？ 冇啊，又冇摸底喎、啊。喂，點解咧？佢哋就係最大嘅 大細 受影響嘅人㗎啦，即係受影響嘅機構啦。 最大 stakeholder 啦， 最大 stakeholder 啦。 個原因係咩咧？因為佢 傑志就俾唔到利益佢啊嘛，亦都冇政治利益，亦都冇。 所以佢嘅摸底係利益交換。 好明顯啦。 傑志呢一樣嘢咧，其實就係一個你頭先所講嘅極差嘅施政質素。因為點解咧？你如果按以前嚟講，第一你就唔會第一年前就租俾人啦，短租俾人啦。又你租咗俾人之後，如果你真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你要收翻嚟去做第二啲用途嘅，咁你點都要有。叫即係大家諮詢一下， 諮詢啊，係咪啊？ 商量一下點樣安排啊？咁樣哇，依啲全部冇喎。而家你睇到梁振英嗰個施政嘅粗疏咧，係去到一個， 我覺得唔係粗疏，而係咧佢集權啊。呢、這個我覺得好多人就話佢亂咁嚟，其實佢唔係亂咁嚟，佢係有意識將一啲嘅攣住地產商要害嘅嘢咧，將個權力集中喺自己辦公室嗰度。嗱、呢個其實係違反我成日講行政主導不等於行政長官主導。 而家 呢個違反基本法，我話俾你聽、因為基本法個年代嘅行政主導係講緊成個公務員體制啊，係講緊 administration 係講緊行政機關。而家佢就將佢夾硬扭曲。在呢個西環的支持底下咧，將佢扭曲成為行政長官主導，咁、你係撲街啦！即係話你冇嘢制衡到佢嘛？而家係 你行政主導啊，絕對唔會發生傑志體育中心呢件事，我覺得絕對唔會發生。即係話頭先所講，你一就唔會一年前就租俾佢噶啦。 我、呢個咪長官意志咯，我就 呢、這個長官 嗱，你好簡單，一上場，你諗下上屆政府規劃咁耐，喺黃牛山個福地只係撥一部分出嚟俾天主教大學做私人大學，一上場冇 proper procedure 就咁推翻。他就拿來以為就起公屋，原來不是，最終發現根本附近全部都是那些密宿密宿落去的。跟住你新界東北發展，上屆政府定了用官地收回的方式，即是開發這個沙田新市鎮那種方式，你落釘沒用、你只可以用中地和農地價格買回給我，你落釘十年可能只是賺到幾百萬、你中間起樓的 premium 沒了、地產商就反台、跟住咪 lobby 梁振英，梁振英咪同佢哋合作，跟住咪推倒重來。成個推倒過程，你問朱凱迪咧，係冇公開過嘅。點解政府喺邊一次會議裏邊又唔好話諮詢立法會啊？所以我就話而家恐怖嘅地方咩咧？就係、如果佢仍然北京對呢啲嘢視而不見啊，仍然俾佢做多五年，而佢五年之後佢撇嘅話，呢五年裏邊佢可以做到幾盡咧？諗啊！唔好講民主，大家冇期望呢啲咁嘅嘢，咩人權啊、法治啊呢啲咁嘅嘢，而話政府內部嘅利益輸送，可以做到幾盡咯？ 都已經張張在目噶啦，即係呢個六八九咧。 如果唔係，點會係愉景灣咧？點會為愉景灣去呢個地積俾多雪汗咧？佢究竟嗰間仲良行日本嘅公司有冇幫愉景灣做喺日本嘅 project 咧？有得查的話俾你聽呢啲嘢， 係你唔好講，有乜收到私信嘅我哋， 我哋講六八九講咗咁耐，係咪先？ 唔係而家食， 即係乜佢話？ 佢話睇影響， 影響有幾大？ 嗱，如果咁樣，我哋希望真係 send 俾我哋啦。 咁即係話影響大， 即係話喂，肥佬禮快啲收購我哋啦！如果係即係我哋影響力同蘋果日報平起平坐，呢個節目啫喎，一個節目啫。是不是 这个汉江涉写这么久啊都收到啊都没有啊 真的几部自己整了私信给自己 了。哇起到啊。 你是不是執業律師先 我不是不过找个 friend。 是找个 friend 那些啦。 借张 呢 都是。 但是呢他说呢因为影响所及呢但是你真的呢今天是不可以不发律师信给成报汉江涉。因为今天那篇是讲他什么呢就是昔日年月真所講的你涉黑 是啊 exactly 就是話你涉黑利用黑惡勢力哇你咁你咁你都唔法律諮詢你 仲唔係欺善怕惡 你嗰時候同一個理由就發俾個連月真同信報 嗱我估咧成報咧就琴日定好似琴日啦佢引述咗中紀委 中琴日 係啦中紀委嘅刊物。 唉，就話中紀委都引述我哋， 引述成報啊， 又跟住就話你大公同文匯就喺度即係宣佈。 係啦，嗰、那個嗰樣嘢就係成報攞嚟咧，就係即係省自己招牌。即係話暗示啊，佢係中紀委嘅暗示。 係 嗱，咁究竟而家整張德江呢樣嘢係中紀委嘅意思啊？清剿成個江派，大家都知啦，係習近平嘅六中全會嘅目標嚟。咁你而家加上。他用中紀委的招牌我不知道他是真還是假的成報但是你知道中共在香港的系統是多的事不是只是西環一條水、亦都有很多個系統在香港我覺得他如果你說是只是一個空手套利的老千借這個攻擊西環來去自己脫身那呢這個人就蠢到不得了、就是說他原本假如他真的有經濟的問題或者經濟犯罪的話那個罪行遠遠比不上他持續一個月 对张德江对西环的攻击啦，系嘛？你一称你就知啦，系咪？ 可能唔系咁啊。所谓咧，何俊仁咧又喺个节目嗰度咧，又将呢个嘅理由讲出嚟，就好可能咧，其实成报冇乜料到嘅，即系其实咧好可能系噶，成报嘅老板咧，用呢个叫做方式嚟去威胁。中央政府就不要搞他那些經濟犯罪那些東西。其實這個講法呢，第一本身呢就我覺得已經很 不合乎邏輯的，這個叫兵行險著，非常險。第二，你如果是這樣的中，你難以解釋中紀委為什麼會引述成報，你怎樣解釋？ 有幾樣東西我想鐵頭人都是看 model 看得多不太了解現在中共政治的變化，我覺得第一他話咧，佢有個 point， 佢話以往就一劍封喉， 一劍封喉嘛， 一劍封喉就係話一嘢懟曬你啲嘢出嚟，然後你就死噶啦咁樣。但係我覺得而家正正咧，習近平呢任第一任咧嘅總書記咧，佢係冇辦法去全面掌控到而家呢個政局。 嗯， 所以佢搞咁多委員會咧，佢都係想將個權力集中喺自己手上。 嗯， 但係咧，特別係香港事務呢樣嘢咧，自從整個江派即係曾慶紅系統冧咗之後咧，就散咗。 嗯， 一散開之後就中間就上下其手啦。 嗯， 即係各個有機會牽涉到香港事務嘅部門咧，都攞利益啦開始。 嗯， 咁所以佢要整合翻呢樣嘢咧，唔係咁容易，因為你冇咗以前曾慶紅一取定音嗰個角色喺度。 嗯， 亦都冇咁嘅人。 嗯， 黃光亞做唔到。 嗯， 因為港澳辦而家本身弱勢添，我覺得。 其實習近平而家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無人可用。 Yes， 因為好簡單， 佢無人可用。 整個國務院的官僚系統就怠工，廣東省系統處理香港問題的亦都怠工。 嗯， 即係等於我之前講啦，奧運點解大倒退都有咩原因？連體委都怠工。 嗯， 因為你反貪反到個地步，大家冇肉食啦嘛。係嘛？大家咪唔做嘢咯。係嘛？商業贊助又唔收得，嗰啲運動員收咗贊助，體委又冇得分。 嗯， 大家都唔肯收。咁你點解要攞金牌啫？如果係咁，係咪先？咁所以你而家個情況就係成個港澳問題嗰、那個 disintegration， 即係佢分崩析嚟嘅嗰個抉擇嚟講，所以佢要整合起上嚟啊難嘅，就冇咗一取定音。 嗯、 以前可能點講咧？你話一劍封喉咩咧？你應該《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啦， 嗯、 一嘢就封喉啦。 嗯、 但你諗下佢之後之前搞零計劃，周永康等等咧。 嗯， 他都是長期吹的，他不是說只是一夜封喉的、 嗯、 如果習近平鬥到周永康令計劃是可以一劍封喉，他為什麼不一劍封喉、 嗯、 他都是不斷在一些的 周永康都搞好久， 甚至不是黨的媒體，是一些不是那麼代表黨的媒體下面什麼澎湃網啊那些財新網啊等等那些、嗯、出這個什麼而已、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不能夠論證成報是這個叫做冒充， 嗯， 冒充呢個中央， 你冒充完之後，然後中紀委引述你，基本上咧就已經我破除咗呢個講法啦。我自己覺得， 所以直凡咗佢係真啦。 好啦，但究竟佢係咪借喐六八九西環嚟喐張德江，而矛頭最終係要獵殺呢個張德江咧？ 嗯， 甚至 有咁嘅可能，我覺得。 喂，我覺得而家咧其實都幾出嘅，琴日同埋今日呢兩篇咧，都係我覺得。你之前都講過啦，幾集之前個節目咧就講就話中共不嬲打人嘅方式， 打靚打靚先， 打靚啫嘛，其實 射人先射嘛， 係啊，其實最你諗下，張曉明呢啲嘅角色好低層嘅啫嘛， 同埋我覺得佢咁樣啊，你諗下我哋以前香港任何做政治評論嘅人。根本我哋就唔識咩叫姜在中，咩叫陳山寧。 嗯， 呢啲你係要涉入去政府裏面或者喺政治圈打滾咗好多年，嗯、你都唔敢講嘅人名嚟嘅。 嗯， 譬如西環點樣影響香港傳媒，個關鍵人物就係成報所講嘅陳山寧。 嗯， 你諗下你咁樣爆人哋大鑊。 嗯， 如果你係為咗自己經濟甩身，你跌咗入去一個政治漩渦，咪仲大鑊。如果成報真係冇後台或者冇人指示咁做嘅話，他怎敢走去怼啲名出嚟啊？ 我甚至觉得是写了之后要你登的咋。你明唔明啊？唔系成报，唔系成报里面啲人做噶。 即系汉江泄系中纪委。 我怀疑啊。 咁中纪委会唔会喺度咧？ 即系其实系写咗之后咧，今日你登呢篇啦咁样。嗱，你睇到咧，我今日喺 Facebook 嗰度写一篇嘢啦。我话其实你睇到个用语咧，你由成报汉江泄。佢嗰個語態，同埋呢一個大公文匯嘅語態，你已經睇到啦。成報嘅語態係咩啊？嗰個漢江泄係上司責令下屬 那種的語態來的、而大公文匯你看到他這兩天的回應其實是 很弱雞 的、而且呢真的我覺得呢已經可以跟他、就是、看那篇文章呢我可以 imagine 寫文那個呢其實非常謹慎很崩緊、他狀態很崩緊的 即是他怕辣錯了辣錯了 鄧高層你想想他辣來辣去不就是辣成報老闆、有沒有辣過漢江舌提都不敢提啊，大佬！ 辣嘅老板冇用喎，但系 啊， 系乜？点解唔去反驳呢、這个？ 呢个看我事啦。 系啊，喂，大佬，你讲到个涉黑喎，你就算你话唔系律师信都好啊，起码梁振英都要公开反驳啦，系嘛？喂，呢、這个叫扰乱港澳嘅政策，呢、這个叫制造呢、這个舆论嘅呢个咩？即、就、系、是、施压、向特区政府同埋呢个辅助特区政府嘅中联办。製造呢、這個即係混亂狀態， 不信任咁樣 係啊！ 仲要係不遲不早喺特首選舉呢段時間裏邊做呢啲咁嘅嘢，喂大罪嚟嘅喎，死罪嚟嘅喎！ 佢嚟來回回咧，無論係文匯同大公，今日大公咧就主力咧都係只不過係幫啊呢個張德江講，即係澄清翻。哇！嗰陣時沙士嗰陣時候，佢點樣嚇冇延遲啊？諸如此類，目的在於澄清 解套係咯 嚇。但係咧，其實咧對城報咧係完全嗰個嘅攻擊咧軟弱無力。 如果正路啊，如果城報呢個老細就真係老千，即係叫做冒充黨中央、中紀委出嚟招搖撞騙嘅話咧，佢唔係淨係攻擊佢嘅財政嘅問題，即係或者佢咩涉咩網上非法集資嗰啲嘢，其實佢應該係將佢裏邊全部否定嘅言論，即係漢江舌嗰十幾二十篇文章係、全盤否定啊嘛，應該係係、逐點逐點去否定啊嘛、而唔係話走去淨係 attack 個老細咯。佢而家嚟嚟去去都係。 所以呢幾篇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咧，嗰、那個寫嗰個人咧，其實係要 entertain 佢後面嗰個老闆嘅啫。即係佢寫嘅時候咧，你要我寫，我咪寫啲嘢咯。 defend 不過咧，我又驚即係有 defend 錯啊，或者 多 咗係多 咗咁點啊？因為佢又知道，喂，佢嘅背後係中紀委，我得罪唔起。哇！第二又話邊個寫嘅呢篇嘢？所以寫嗰人都好有壓力，你睇得出佢嘅壓力㗎。其實，即係你讀行佢嘅行文當中咧，你睇得出佢嘅壓力所在。 嗱，我覺得如果好快揭曉啦，我覺得今日梁振英就回應記者對佢連任嘅提問嗰陣時候就話。 未有消息， 有消息，咁即系话未有上边嘅消息，系嘛？佢自己决定参唔参选，点解要未有消息咧？呢样嘢已经系即系 Freudian slip 啦，即系实际上就中央未通知支持佢参选。咁、而明报就报道咧，呢个嚟董建华咧就召集呢个政协大棒咧就去中联办密谋倾嘢， 就话倾选委， 就倾选委咁样。咁咧就究竟系倾选委啊？ 但系冇提到呢个特首嘅即系候选人，又冇提呢个。 董建华本人咧就冇回应，系咪支持梁振英连任嘅？正路嚟讲，佢呢个所谓当日拱佢上去嘅最大嘅保家，佢有两个角色。第一，佢系梁振英嘅 patron， 当日。第二，佢系呢个政协副主席。我觉得佢有个官方身份，令到佢唔可以喺呢个问题上面表态。因為佢係政協副主席， 但你有冇留意咧？佢尋日有一個活動嘅一張相咧，咩女智和咩獎嗰個咧？梁振英同埋張曉明就企埋一邊呢邊，然後跟住呢個嘅董建華就企喺好遠嘅另一邊。嗱，依張相咧，我自己覺得咧，以前咧我睇到，如果只要董建華同埋梁振英喺埋一齊咧，一定係企喺佢隔離。今次企得好遠。啊！呢、這個就當估下啦，又俾一個。 仲埋仲有之前前一日阿梁錦松無端端走出嚟講話啫嚇，團結香港嘅責任交俾曾俊華嗰啲。梁錦松。 梁錦松 係董建阿董嘅人嚟噶嘛，大佬。 跟住就三個財政司影嗰張相。 係咯， 係 咯， 就係、唐英年、梁錦松 同埋曾俊華。 曾俊華爭曾蔭權啫。 係。 咁就如果係四任財政司影曬一齊啦。 係啦。 嗱，咁而家我覺得個形勢就明顯㗎啦，我覺得明顯嘅意思係咩咧？曾俊華是如果沒有任何的 blessing 呢，我覺得他是不會入閘的、即是他的性格，他是公務員來的嘛、其實即是他這些政治鬥爭的東西，他不是梁振英那種性格。 首先他要確定究竟阿爺給不給689出閘，我自己覺得這個是一個他其中一個幾重要 的。我覺得律師信給蘋果呢，我的分析就是正正阿爺就cut在這個位置上、你只要將他連結回去這個的李寶蘭事件，到啊譚慧珠所講嘅特首其中一個條件係唔可以接受廉政公署調查呢樣嘢咧，你就知道 呢樣嘢正正就係佢嘅死穴嚟嘅。 嗯， 因為到而家 ICAC 都冇話 file close。 嗯， 嗱呢個係好多人唔明廉署查案嗰個情況，嗯、就係佢可能幾年佢都冇話 file close 嘅。 嗯， 好多商界嘅人俾廉署查都好啦，佢真係冇一個機制還你清白嘅、嗯，其實。嗯係嘛？佢最終佢會咩咧？佢會呈交上去呢個防貪諮詢委員會個報告。 嗯， 咁咧，然後就匯報個調查個進度去到邊。 嗯， 所以譚慧珠所講嘅嘢係可圈可點嘅，其實。 嗯， 因為佢正正就喺呢、這個即係貪污諮詢委員會裏邊。 嗯， 咁如果呈交上去個報告裏邊仍然係調查當中嘅話，佢先至會咁講咧，就是、做特首個條件係唔可以接受廉政公署嘅調查啊嘛。 嗯， 佢嗰個其實我覺得係 avoidance slip 嚟嘅，都係。 係。 就佢講咗出嚟啦。好啦，講咗出嚟之後，而家 ICAC 又未話 file close， 搞嚟搞去搞到李寶蘭啊、邱樹春都先後辭職，之後都 close 唔到個，即係 no case 咁樣。其實佢要等呢個啫嘛，其實 係。但係一周刊早排嘅報導就係邱樹春係堅持要繼續調查啊嘛。 我估就係啦，佢辭咗之後，收尾挽留，然後白韻綠再逼於下邊，其實係造反嚟嘅嗰次係，係、以下犯上， 嗯， 成個執行處以下犯上， 嗯、 逼白韻綠跪低。 嗯、 好啦，就接納咗呢個邱樹春繼續留任。 係 呢件事之後，我哋都講過，係冇辦法再阻止廉政公署執行處嘅。 因為邱樹春你叫佢唔查又好難嘅，佢點樣可以服眾？ 唔係佢而家攞咗嗰個嘅下層嘅支持嘅話咧、 啊， 你廉政專員本身一係你走啊， 係啊， 唔係佢走啊，而家只有你走啊，其實。 啊、 所以點解你諗到嘅？九月四號選舉之後。白韻綠第一時間就安排見林卓廷嗰班友、 嗯， 然後話俾佢聽，同特登澄清 UGC 係同 UGL 事件無關。嗯、我覺得嗰個係特登去幫梁振英澄清， 嗯、 去洗白呢件事。 嗯、 洗唔白之後就唯有發律師信俾呢、这個嗱，佢成個律師信話叫佢咩狼英啊、六八九嗰啲都係假嘅，我覺得。 嗯、 真正佢要 deliver message 喺個律師行第二日嗰、那個嗰、那個嘅新聞稿嗰度，佢、 嗯、 第一日就話對個新聞稿就話嗱。《蘋果日報》沒有將他的律師信全部的內容公開、 嗯、 那他再 repeat 回那段就是他在英國都沒有調查嘛， 澳洲又沒有再調查， 澳洲都沒有再調查，他就是敷這封律師信去告訴人我沒有 事嘛， UGL 那件事我沒有事， 我沒有事，你看澳洲都不查，喂大哥我都說了英國當然不調查，因為英國的防鬼條例關你什麼事、 嗯、 是嗎？是不 apply 到你這個梁振英身上的，是嗎？你又不是在英國做官，為什麼要查你呢？ 咁而另外就係話白韻綠就幫佢洗白，就嗰個就話李寶蘭事件就唔關佢事啊嘛，所以兩件事嗱又透過律師信，透過呢個白韻綠兩件事洗白啦，而家仲有一個環州啦，環州隨時攞佢命噶， 環州係難洗得白嘅， 洗點洗得白啊你？ 個原因我成日都話嘅，而家等咩咧？就係話我唔相信政府所有嘅資料裏邊都冇顯示究竟喺最終決定同曾樹和讓步嗰個記錄。有冇梁振英參與？ 嗯、 其實等一樣嘢啫嘛。 嗯， 係嘛？我相信佢而家就頂你攞個放大鏡，揾幾個人動高床板，馮偉光啊、張志剛啊，你睇張志剛眼鏡而家越嚟越厚嘅啫，眼都睇唔到啊！真係，我估夜晚黑就喺度揾啊。咁咪就因為政府文件你死啊，公務員嘅 filing 咧，就佢哋係最叻呢啲咁嘅嘢，叫做記錄。 嗯， 佢哋 file 曬啲文件。 嗯， 你 call 翻嚟，究竟係咪 exhausted？所有的文件呢嗱呢個 trap 咧可以累死佢嘅，其實、 嗯、 你睇到佢擠牙膏，我都係有原因嘅。馮偉光就歸咎於傳媒問嘢擠牙膏，其實唔係、嗯，我覺得佢係 call 文件翻嚟 call 唔齊， 嗯， 佢睇到嘅嘢唔係掌握曬全部嘅，其實，即係話有啲嘢隨時可能喺房屋局、 嗯、 或者地政、嗯、地政先大禍，而喺 lands department 手上咧，嗱佢就有好大機會中伏嘅，其實，係、 嗯、 咪？因為 lands department 過去啊，我所理解。在土地問題裏面咧，係不斷俾梁振英咧供喺政府內部羞辱， 嗯、 召呢個 Plan D 即係 Planning Department 嘅、局長、處長上去喺組討會公開辱罵佢、 嗯， 拍台鬧佢，已經傳開曬嘅啦。其實已經係、你諗下，如果我係 Planning Department， 仲唔喺呢個時 候？我唔喺呢個時 候，一劍封你啊！ 一劍封你啊！係咪先？你條撲街已經係平時兩衰嘅啦，已經係係咪？仲要不斷攞啲公務員？喂，大佬，如果是的話，你是不是應該問責是向陳茂波問責啊？從來在政府內部是不會找個處長、執行部門的首長，在一個 PO 啊，叫做 Political Officer 的會議裏面是頂他們的，因為那個會議其實是問責官員的會議來的， 係咪先？你要丙其實應該是要丙陳茂波，陳茂波翻去同佢講嘅啫喎。但係佢就採取呢種咁樣嘅叫做文革式嘅遊街示眾嘅方式。咁我覺得就中落好多嗰啲炸彈喺度。 同埋梁振英咧，我諗佢太起初嘅時候咧，點解你會覺得咦？點解呢條友好似啊，即係咁賴咁多鑊嘅咁樣？我覺得佢一開初嘅時候咧，就覺得中聯辦企喺佢嗰邊咧，於是做嘢越嚟越粗疏，越嚟越唔小心，越嚟越咧過分。 我覺得兩個原因，頭先你講一個原因就係有恃無恐， 有恃無恐。 第二個原因咩咧？找單太急。因為他已經到自己連任那一下他上台答應那些單要找的，如果不是的話你連任那個基礎何來、喂，你鄉議局答應了那些票、你當日小桃園飯局答應了那些你要找的，跟住勞工界他現在就出口術了，又說我任內搞定這個對沖強積金，林鄭回來一夜踢爆，只是方向性的，落實不到了， 要下一屆 的，原本就夾定，其實他整個campaign是開始了的、你看到哼哈二將不斷吹、高老陳即係呢個陳啟宗，係、嘛？但係問題冇人按波，而家董建華唔按波， 係董建華 商界唔按波，商界都唔按波。你羅康瑞咧仲有，你其實好多人收過佢嗰啲委任著數嘅喎，係嘛？點解唔按波咧？而家係嘛？你話喂，受共產黨控制嗰啲即係咩中聯辦啊、人大政協嗰啲唔好表態啊。咁、其他嗰啲，但同埋你而家留意一下喎，人大嗰種表親態嗰啲反對佢嘅喎。范徐麗泰啊，呢啲表親太都係反對佢嘅。你睇曾玉成表親太都係反對佢嘅。咁你諗下佢嗰啲，佢而家就最尷尬係咩咧？係即係成隊波得翻一條友喺度跑嚟跑去，然後隔離有兩個執波仔，係嘛？ 胡偉光啊， 胡偉光同張志剛都係啊。跟住有個啦啦隊就坐喺個看台嗰度叫陳啟宗啊，即係你咁嘅隊形出嚟競選連任。你真的笑死人喎、啊！真係，即係你唔好話個勢壓到人啊！你而家自己你話仲要今日仲要出埋一句未有消息， 未有消息。 即係你諗下你自己嘅政治命運，你自己掌握唔到。其實個 message 就好簡單，我自己都掌握唔到我自己政治命運。究竟我可唔可以入閘，我都唔知道。今日嗰句嘢嘅 message 就係咁樣。咁你諗下啦，如果佢越遲表態，即係話 A、B、C 陣營個聲勢越好大。因為越遲表態，意思即係放棄嘅機會越大。你諗下，連任既然好似馮偉剛所講係理所當然嘅，咁應該九月已經決定啦，因為理所當然噶嘛。越遲嘅原因即係話咩咧？佢 一定 連任唔到嘅機會越大， 同埋佢哋褪咗噶嘛。佢之前話九月選完之後已經有決定， 過咗四日啦，而家十月都 而家十月啦，都已經。 我懷疑去到十月底啊都冇啊。